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，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，夜间最低气温17度，天气晴好，能见度不错，非常适宜安排户外活动。空气较为干燥，紫外线很强，外出请注意防晒补水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大都皇宫里，忽必烈披着海豹皮斗篷，坐在一个亭子里，跟前站着新皇后南壁，周围有侍卫和侍女。忽必烈感叹道：哎呀，大都的雪下得都很温柔啊。南壁莞尔一笑说：皇上，再温柔那也是雪呀。回屋吧，不要凉着了。忽必烈微笑着拍着斗篷说：这海豹皮啊，在北极地的冰雪中也不透寒，不怕。南壁走过来娇嗔地搀扶着忽必烈说：大汗，你得听我的，您在这儿坐得太久了，走，快回屋去。忽必烈摇头道：哎，天下唯独你管我呀。南壁说：大汗，我这是为了您的身体好，回屋吧啊。忽必烈慢慢站起，南壁吩咐侍卫们说：快过来扶住大汗，不要让大汗滑倒了。两个侍卫过来，一边一个扶住了忽必烈，往里走去。御史台府衙中，玉溪铁木儿坐在书案后，陈天祥站在前边。玉溪铁木儿说：以后在我跟前就不要老站着了，你现在也是台副了啊。陈天祥笑道：这不是习惯了吗？玉溪铁木儿说：这习惯得改啊。陈天祥应了一声是，却依旧站着。玉溪铁木儿说：你坐下吧。陈天祥这才坐了下来，说道：大人，夜里严复的案卷整理好了，是不是该呈上去了吧？玉溪铁木儿说：不急不急，只要皇上不问，咱们就不呈上去。陈天祥说：大人，那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那可怎么办？玉溪铁木儿说： 这不还有我呢吗？再说了，夜里虽然受过三哥的恩惠，但是并没有怎么参与他的会行，后来又抵制三哥的罪恶，遭到过三哥的责骂。一介文人能做到这些也是难能可贵了。至于那严复，本来就是翰林承旨写东西的嘛，文章写得好，丞相找他写拍马屁的文章，这小小的翰林那能顶得住？那不也就写了吗？可以理解。陈天祥又问大人，那这么说来咱们就不追究他们了？玉玺铁木儿说，你别急呀，咱们得看皇上的。陈天祥又问那大人，皇上要是忘了怎么办呢？玉玺铁木儿说，嗨，你这个人呐，你还不了解皇上啊，皇上忘什么都忘不了三件事。陈天祥问啊，哪三件事啊？玉玺铁木儿捋了一下胡须，娓娓道来，第一，忘不了敌对国的动向，第二，忘不了省院台大员的功过是非和牵连的人与事，第三，哎呀，你就不必问了，皇上啊，深不可测，但却平静如秋水，你呀，还不了解他。陈天祥说，哦，那咱们就只有等着了。玉玺铁木儿点了点头。忽必烈把赵孟俯叫到跟前问道，赵孟俯，我给你做左丞相，你为何拒绝？赵孟俯坦然答道，皇上，微臣是一介文人，丞相乃是治理国家的栋梁，微臣不堪当此重任。忽必烈直视着赵孟俯说，你不是这么想的，你另有所想。文天祥去了，你们都有所感，而且你又是帝室之后。赵孟俯说，皇上英明，四海臣服，自古道良鸟择木而栖，良臣择君而事，臣归天子，绝无二心。求放外任，只是因为臣自幼自在闲游惯了，实在不宜在中书紧要处做官。皇上如果允准臣的请求，臣在地方任上可以广采民间书画诗赋，以为我平生所愿。忽必烈说，怎么说来还算是个理由。那你想去哪儿啊？赵孟俯答，山东。忽必烈说，我准你了。赵孟俯离座跪下道，谢皇上。忽必烈又问，你起来，我问你，夜里严复都被牵连在三哥案子之中，你怎么看此事？赵孟俯略一沉思问道，皇上，臣敢问皇上，他们参与了三哥恶行了吗？忽必烈说，他们都受到三哥的提拔和恩惠了。赵孟俯说，皇上，三哥身为百官之首丞相，提拔则用人才，乃是职权所系，这些年三哥提拔重用之人有多少啊？如果这样追究下去，朝廷便永无宁日，望皇上三思。忽必烈说， 那严府只是一个小小翰林，情有可原。夜里曾在顾宋为相，今又是朝中大员，应该看清忠奸，明辨是非才是。赵孟俯从容地说：皇上，恕臣冒昧直言。皇上，臣斗胆问一句，三哥怎么当的位极人臣的丞相？忽必烈闻听就是一惊，盯着赵孟俯，然后哈哈大笑：赵孟俯，你这么放肆，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？嗯？赵孟俯面不改色地说：臣知道皇上效唐太宗，尊言管，善纳言，所以臣敢直抒胸臆。忽必烈叹了口气说：唉，丞相之位重要啊，用对了人，朝纲整肃，百官用命，百姓乐业。那用错了呢？嗨，然而我想用的不为我所用啊。赵孟俯说：皇上，如今安童博彦二位首辅与历代名相相比也不逊色呀。忽必烈说：好吧，今天谈到这儿，外任之前记得来看我。赵孟俯离座跪下，谢恩退出。太子真金在上都，身体依然时好时坏，并且逐渐有恶化的迹象。虽然太医们用尽了各种办法，尽了最大的努力，还是没能挽回太子的生命。太子逝世的五马快信传到安童府，安童正和玉玺铁木儿议论选任丞相一事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：丞相，上都来了五马快信。安童一惊，看了一眼玉玺铁木儿，慌忙叫进来。信使进来跪下，举着一封信，侍卫接过来递给安童。安童拆信一览，从椅子上弹起，惊叫道：啊哈，太子他跪天了。玉玺铁木儿惊呼了一声：哎呦。安童镇定下来，摇头叹息道：大汗的三个嫡子都没了，走，咱们赶快去见大汗。二人往外走去，忽必烈正在屋中慢慢走着，一个侍卫进来报说：安童、玉玺、铁木儿二位大人求见。二人走进来，齐齐跪下道：皇上，求您节哀。忽必烈一时没听明白，但是瞬间就明白了，他停住脚问道：你说什么？安童沉痛地说：求皇上节哀，太子跪天了。忽必烈闻听愣在那儿，身体摇晃着，两个侍卫赶紧一把扶住忽必烈，让他坐在椅子上。安童、玉玺、铁木儿二人依旧跪在前面。深夜时分，安童和玉玺、铁木儿早已退下，独剩忽必烈还在空旷高大的宫殿里 踽踽独行着，不时自言自语道：“那穆罕没了，真金也没了，查毕生的孩子都没了，他们都很年轻，都很年轻，都很年轻啊！我活得太老了。那沙布花还被海都困在大山中，也不知死活，不知死活呀。”忽必烈边走边喃喃自语，这大殿静得令人恐怖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北帝博彦大营内，军帐正中火盆里烧着火，博彦在帐中焦急不安地来回走着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又让海都给跑了，皇子还找不回来。皇上为我以镇北重任，我是辜负了皇上的厚望啊。难道真如海都所说，我可以征服天下所有人，就是不能征服他吗？这个狡猾的狐狸，援军真的藏在最后。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一到海都这儿就犯浑。北安王死在海都手里，皇子那沙布花一旦遭遇不测，两个皇子都在海都手里殉国，我作为主帅如何向皇上交代，如何向皇上交代呀？伯彦拍打着屋中的柱子痛苦不堪。这时千夫长进来，伯彦急忙问道：“找见没有？”千夫长答：“还没有。”伯彦低吼道：“找不到皇子不要回来见我。”千夫长领命，又消失在漫天的风雪之中。北地草原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那沙不花在雪中艰难地行走着，两只狼悄悄地跟在后边。那沙不花有所察觉，于是突然仰面倒在雪地上一动不动。两只狼慢慢踱过来，小心翼翼地凑到那沙不花眼前，用鼻子嗅着。那沙不花突然用短刀一刀刺进了一只狼的胸中，把狼摔在一边，另外一条狼跳向一边。那沙不花一刀豁开狼腹，把狼心掏出来，用刀割着吃。另外一只狼哀嚎着，不一会儿，十几只狼向这边聚拢过来。那沙不花毫不理会，依然割着狼肉吃。狼群离他是越来越近。夜已三更了，伯彦坐在帐中紧皱双眉。突然他站起来喊道：“来人呐！”一个侍卫进来，伯彦命令道：“备马。”侍卫有点难为情地说：“元帅，这雪下得更大了，而且夜已深了。”伯彦只管往外走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再次命令道：“备马。”雪下得越发紧了，伯彦上马，领着十几名随从放马奔去。军士们都举着火把，一边行进一边大喊：“皇子，皇子！”雪依然在下，那沙布花拢了一堆火，在火上烤着狼肉吃，又把狼皮毛朝里披在身上， 众狼在他十几步外趴在那儿，嗷嗷叫着盯着这堆火。那沙布花津津有味地嚼着狼肉，吃的是满嘴流油。此时海都也领着一支人马行进在茫茫风雪之中。海都突然看见了那沙布花拢的火光，海都说：你们看。士官说：大王，那肯定是有人拢火。海都说道：都下马，悄悄围过去。军士们下马，悄悄围了过来。那沙布花依然用刀割着狼肉，放进火里烤着，火噼噼啪啪的乱响，崩着火花。不远处狼群依然焦灼不安地来回走着，哀嚎着。海都的兵悄悄过来，已经围住了那沙布花。那沙布花一跃而起之时，早就有几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海都走过来狞笑道：哈哈哈哈，是你呀，那沙布花，我的堂弟。那沙布花咬牙切齿地说：没想到你还没死。海都说：不要放肆，我是你王兄。那沙布花吐了口唾沫，鄙夷地说：呸。海都说：那沙布花，只要你跪下磕三个头叫一声王兄，我就放了你。嗯？那沙布花凛然地说：你这个打不死的狼，刚才我掏出狼心，就当是你的心吃了。海都冷冷地说：带走。兵士们开始推那沙布花，那沙布花却拼命地把刀子抹向脖颈，鲜血像一条弧线一样喷射而出，士兵们惊得松开了手。那沙布花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海都，你就这样带你堂叔还有你的堂弟。那沙布花手指海都，轰然倒地。海都皱了一下眉头，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。海都面色严峻地站在那沙布花的尸体前，沉痛地说：把他埋了吧。士兵们挖了个坑，把那沙布花埋了。海都平静地命令道：踏平。海都的将士们都骑上马，在那沙布花的土丘上踏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土坟踏平了。海都挥了一下手说：走。说罢领着人马走去，渐行渐远。北地草原上，夜色凝重，雪仍然在下着。伯彦率领的几十骑人马举着火把，以礼前行。士兵们不断地喊着：皇子，皇子，皇子。伯彦在马上双眉紧锁，面色凝重，不时自言自语地说：皇子啊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啊？伯彦的人马继续前行，又行了两个经次，千夫长在伯彦跟前说：元帅，天快亮了。伯彦没有回答。那沙布花被埋的地方，一群狼在拼命地挖着，边挖边嚎叫。狼群们是越挖越深，越挖越欢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